像春风扑面而来，融化了我冰冻的心寒。每看你一眼，我心潮澎湃；每想你一夜，我寂寞伤怀。 听你的声音向前来，读你的感觉多愉快。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 亲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。 表白，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摘。感觉多愉快，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 亲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。千年等一回，只等哥哥， 海角把你追。心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。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摘。表白，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。